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小雨，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七级转二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今天夜间小雨转阴，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16，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国庆节前三天，超100万游客畅游市属公园；明天起，相约北京系列冬季体育赛事迎来测试赛；中国恒大、恒大物业在港交所暂停交易。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国庆节前三天，市属11家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市民游客105.23万人，比去年同期增长5.7%。其中接待游客量前三名的是天坛公园15.58万人、颐和园15万人、北京动物园14万人。市属公园假期后半段，各公园的票量都非常充足。市公园管理中心建议，市民游客可以把各项室内游览活动作为就近游的首选，可以到中国园林博物馆观看唯以砖石砌园林、馆藏汉代文物展，还可以到景山公园、玉渊潭公园、紫竹院公园欣赏紫金之巅、中轴之美、笔墨丹青书情怀、宋版如今、宋版书之美展等书画艺术展览。今天上午，北京冬奥组委召开发布会，就相约北京系列冬季体育赛事2021年下半年测试赛和测试活动进行了发布。根据中央政府批准的测试赛总体安排，自10月5号起到12月31号，将在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的8个竞赛场馆举办10项国际赛事、3个国际训练周和2项国内测试活动。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进清你好。 你好，冰冰，听众朋友好。 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之前，组织一系列的测试赛啊，是国际奥委会和国际残奥委会的要求和惯例了。那么，给我们介绍一下国际测试赛工作有哪些整体的安排？ 好的，从10月5号开始呢，在国家速滑馆将举办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在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呢，将举办雪车和钢架雪车国际训练周和计时赛。那么在首都体育馆呢，分别举办亚洲花样滑冰公开赛和短道速滑世界杯。那么在国家游泳中心呢，也将先后举办冰壶国内测试活动和轮椅冰壶世界锦标赛。那么从11月3号开始，在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举办雪橇国际训练周和世界杯的比赛。那么在五棵松体育中心和国家体育馆呢，举办冰球国内测试活动，在云顶滑雪公园举办国际雪联单板滑雪和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世界杯。那么12月2号开始，在古杨树场馆群呢，先后举办国际雪联跳台滑雪世界杯、北欧2项洲际杯和冬季2项国际训练周。那么这次赛事呢，是规格高、规模大，许多呢都是国际冬季单项体育组织的这个赛例赛事，有的还是资格赛和积分赛。那么将采用冬奥会赛时的计时计分系统，这些赛事也是各参赛国家和地区运动员在北京冬奥会前来熟悉赛区的气候和比赛场地的最后的机会。那么目前呢，预计将有来自境外的2000多名运动员、随队官员和国际的技术官员等这个陆续来华参加各项国际赛事和训练周。冰冰， 那么国际测试赛期间啊，大批与赛事相关的境外人员来华，那将明显增加输入疫情的风险。那北京冬奥组委为此做了哪些准备和安排吗？ 首先就是远端防控，所有的境外人员来华前呢，都要开展这个健康监测。北京冬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等国际组织呢，倡导境外人员完成全程的疫苗接种和规定的核酸检测来华参加测试赛。再一个呢，就是实施闭环管理，所有来华人员入境后呢，在口岸接受严格的检查、检验、检疫。那么在华期间呢，直到他离境，都在闭环内严格执行全流程点对点、全闭环管理政策。那么在闭环内呢，参与者只能在比赛场地间活动，参加与本人训练、比赛和工作有关的活动。每天呢，需要接受健康监测和核酸检测。那么闭环内呢，将使用专用的交通系统。最后就是常态化的防控。那么刚刚发布会也说到，通过本次的国际测试赛呢，北京冬奥组委也将进一步摸索疫情的防控规律，来评估防疫的措施和效果。 果优化疫情防控的方案，全力保障这个赛事安全和境内外冬奥会参与者以及主办城市人民的健康。冰冰， 嗯，好的，感谢锦青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今天中国恒大和恒大物业在港交所发布短暂停牌通告。目前两家公司没有透露暂停交易的原因。财报显示，截至2021年6月30号，恒大物业营业收入约 78.73 亿元，同比增长约 68.3%。截至停牌前，恒大物业报 5.12 港元每股，总市值 553.5 亿港元。中国恒大报 2.95 港元每股，总市值 390.9 亿港元。北京时间昨天晚上，2021苏迪曼杯羽毛球混合团体赛结束，中国队最终以大比分3-1战胜日本队，赢下苏迪曼杯，卫冕成功。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怎么把苏迪曼杯带到芬兰就怎么带回来，这是中国羽毛球队出征前的决心。果然他们没有食言，3-1战胜了日本队，成功卫冕了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赛的冠军。团体赛的第一分至关重要，但在男双这个项目上，中国队并不占优。东京奥运会男双亚军李俊慧、刘雨辰组合状态不佳，并没有随队出战，但中国组合何济婷、郑浩东却异常出色，以21-17、14-21、21-16战胜了日本组合，为中国队赢下了开门红。赛后何济婷说，两个人捍卫了中国男双的实力， 互相成就吧，我觉得就是相信对方嘛，就把我们俩能展现的所有东西都展现出来吧，让大家知道中国男双其实还是有这拼搏的精神。 赢下相对较弱的男双，中国队下一场女单看起来十拿九稳。结果东京奥运会女单冠军陈雨菲面对日本选手山口茜一直处于劣势，0-2输给了对手，爆出了一个不小的冷门。赛后陈雨菲不愿过多提及疲惫的问题，她还是从自身找了原因， 可能说是确实会有点会有点累，然后会就是特别是在注意力上嘛，然后整个身体上我觉得可能会有些累。但是其实前两天也是因为这个问题，然后自己调动的不是特别好，之后打了3局，然后又对是一个体能的消耗，其实就是还是主要是自己的问题吧，就是调整的不够快啊，然后就是准备的也不是特别充分吧，所以我觉得导致今天输掉比赛。对，就是都是自己就是没有做好。 在大比分1-1战平的情况下，男单比赛就显得非常的关键。面对世界排名第一的桃田贤斗，石宇奇打出了一场漂亮的比赛，在21-13拿下首局后，第二局大比分落后的石宇奇选择了放弃，在第三局他连得10分，21-12获得了胜利。能够赢下桃田，石宇奇显得很谦虚，他一直在给对手找失利的原因。 最后一场球哈，肯定要全力以赴。然后对桃田，其实我看他这次苏杯的比赛，其实包括昨天输给李子嘉，我觉得就是因为这种场地啊、球慢，我觉得对他可能就是没有太大的优势，因为他是控球著称嘛。但是他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去防守的话，我觉得就感觉会自己可能有突破点，而不是像说跟安塞龙打就是被牵着走这样子。 大比分2-1领先的中国队让冠军没有了悬念。在女双比赛中，东京奥运会亚军陈清晨、贾一凡组合以21-17、21-16战胜了里约奥运会的冠军组合，中国队3-1也卫冕了苏迪曼杯的冠军。不过对于中国羽毛球队来说，这次出国比赛的征程只完成了1/3。10月9号到17号，他们将在丹麦进行汤姆斯杯和尤伯杯的比赛。10月19号到24号将参加丹麦公开赛。 再来关注阿富汗，塔利班官员3号表示，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座清真寺外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2人死亡、4人受伤。阿富汗临时政府内政部发言人赛义德·胡斯提表示，临时政府将尽快将凶手缉拿归案。截至目前，没有任何个人或组织声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小雨，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转2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今天夜间小雨转阴，偏北风2-3级间4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16，空气质量1级优。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